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預計呢個報復式消費唔會有咗啊！ 冇錯，又係我肯 即係呢一個消費咧，將來會係報復式嘅。咁你記唔記得啊？哎呀，真係噏咗，恩仔，你記唔記得我同你嗰、那個賭注啊？ 記得一餐依個叫淡鴨， 淡鴨血。喂，你對翻支麥啊，你唔好 睇咩啦？ 因為我都講講，因為上個禮拜咧，你咪覺得有啲拖拖拉拉咧。點解咧？因為阿恩仔咧就走嚟走去。咁咧，我一個人 凳坐坐下爛鬼咗嘛！ 啊，我一張凳坐坐下爛咗，係好奇怪咁啊！恩仔又要整翻張凳咁啊，所以咧，我就佢走嚟走去咧，我就唔可以集中，因為我唔係一個咧可以一條友做到節目嘅人嚟嘅。 喂，但係我又完全聽得到你，我跟腦嘅喎。不過我係有少少，即係我可以分心喎。係 啊，但我唔得，即係你一行開咧，我冇個目標咧，我做唔到節目。 咁即係你永遠都做唔到你老友阿鬱敏同埋老蕭啦。 係啊，即係呢啲我咪佩服咯。 真係呢啲前輩真係犀利喎。 啊，即 係一個人拎住一支麥， 啊，就可以啦。 就係佢兩個，真係其實如果香港網台界咪得佢兩個。 講得行得唔得？動聽嘅。系得呢两个暂时我 都即系如果一个人拎住支麦， 陶君能佢一条友梗一定唔得添啦，一定唔得，杰斯都唔得， 杰斯一定唔得， 一定唔得， 系， 但系冇咗我仲衰，我打破真系嘅，我 唔系我依家成日听三点维权咯， 点啊？ 即系好多都会有 dead air 咯，阿杰斯、即系嗰度有时即系冇以前就同你有得接佢嘛，而家有时啊佢而家就系三点维权，而家同阿快 B 做啦，有时快 B 又冇接佢啊。 你明唔明啊？唔系啦，系自己人嚟噶 嘛。唔系嘢，做好个节目， 我系认 为好多人听啊，好多人。 我系认为唔系自己人嚟噶，杰斯同阿快 B， 我唔系，即系唔系话同我哋就自己人啊。杰斯同阿快 B 唔系自己人嚟噶。OK， 我系认为啊，我认为啊。 我有时睇法有少少唔同嘅， 即系佢阿杰斯粒即系唔好啊，即系 dead air 啦，我就一定要补上去嘅。我系冲埋去补上去。我哋做网台嘅人都会啊。甚至乎嗰架系的，嗰架系 Kelvin 都会补上去，补唔到 系一件事， 系一件事， 但系都会补。 但我就实补到啦，我实得啦。咁阿 Kelvin 都想补嘅，甚至小贝都想补嘅。OK。但系讲真，呢、這个唔系自己人啊，阿快边。 唉，我又与人向善啦，我又 唔系，因为我唔系话佢个理念同我哋唔啱。OK， 系点样讲咧？佢你閪你啊， 唔系阿快 B 最捻简单啦。 嗱系啦，啱咪听 我 埋先。 佢你閪我佢你閪阿杰斯系统啦，坦白讲就系咁样简单。 阿快 B 其实一个人可以做一集节目。系啱咪头先你话边个可以一集咧？即系一个人做节目咧，快 B 都得嘅。 我觉得噶， 因为佢真系电台出身啊嘛，科班啊嘛。咁另外，我觉得反而你觉得阿刘世良嗰啲可唔可以一个人做节目啊？即系 唔得啊，我都 即系一个人得唔即系可以拎住支麦就 吴宇森阿刘世良都唔得。 我唔自身唔系吴宇森，系唔系我觉得另外阿吴明德教授都 OK 嘅，都可以一个人。 即系其实好多好多个嘅， 但系真系犀利个感染力啊！ 即系阿 U 飞 U 飞嗰班咧，仲有 U 飞， 但 U 飞真系唔得， 又唔得啦。阿仲有一个噶， 赵波 就好少少咯， 都唔得， 都唔得， 都争。 即系个吸引力咧，其实 我觉得咧，全香港。真系讲网台一支咪拎住可以讲到尾，嗰、那个感染力好大咧。一个人老萧都唔得， 郁文， 黄郁文教主， 跟第二个就老萧， 真系无出其右噶啦。 系啦，第二个老萧噶啦， 老萧都系第二个系老萧，但系同黄郁文比咧， 都仲争好远， 仲争好远。 吓、啊，黄郁文真系冇得讲，冇噶啦。你话你搵咩刘世良啊？啊，吴志森，我就嗌咗吴志森。 即系我嗱，即系好老实，我又唔系咁中意本土派，即系郁文嗰边噶啦，你知噶啦。 系啊，系啊。 但系讲做网台，但系我哋讲真话， 嗯， 真系讲嗰个感染力。你当你以前完全冇听过咧，你即系你当嗱，因为我哋点解咧？我哋记性好啊， 啊，最需要。 碌文成日搬龙门，我哋知啊嘛，所以我哋咪会醒咯。但系如果你当一张白纸， 嗯， 听一个人嘅演说，你永远都系你每次听都系一张白纸嘅话咧，黄旭明嘅感染力 赢晒。 你系我谂前无古人。后要来者都好难， 都好难啊，真好难。我做咁耐未，我未见过一条友做节目，我见好多，但系可以 感染力啊，对人嗰个感染力，你可以佢做到令到你嗨嘅， 即係佢講嘢會令到你嗨。 所以呢我做節目呢恩仔你唔好走嚟走去。 Okay. Okay, 即係你一走嚟走去。 你跟我郁文不過唔係郁文。 唔得啊，我同佢今日兩個風格嚟㗎嘛，基本上係咪先。好啦，咁講講個消費係報復式㗎，我想咁講。即係你我知上個禮拜你有問題，咁未講 再問你， 我講話我今日做過啲咩嘢嚟啊。其實呢我每隔一個月呢我點都要嚟深水埗一次嘅。 唱錢。 冇錯，唱錢。就唔係幫我唱，就幫我個朋友阿碌唱。因為阿碌呢出港幣糧㗎嘛。係咪先。咁阿碌呢就而家喺深圳㗎嘛。佢話佢冇嚟。 幾個月啦。 係啦，幾個月佢冇嚟返香港㗎嘛。咁佢阿碌係冇人民幣喺度。 啊，佢公司咁得意嘅，佢唔會 出啲人民幣。香港公司 嚟㗎。我知，但佢點解唔公司出啲人民幣俾佢呢，咁解。 我諗嗰間公司 嗱 佢間公司唔講得佢個工作唔講得教㗎，即係講講你先。 做咩工作 可以啊，我知嘛。佢嗰間公司係唔會出人民幣㗎，美金都唔會。 Okay, 一定係港幣 。咁阿碌呢就坦白講，佢冇理由，咁佢銀行有錢啦，佢冇理由攞張香港嘅提款卡喺大陸撳錢㗎喎。嘩大佬 好昂貴。 手續費又貴，個 minimum charge 又貴。 啲匯率又低。 啲匯率又低啦，係咪先。咁佢話其實好笨柒㗎嘛。咁阿碌有頭家㗎，咁又要俾太太家用㗎，當然唔會好多啦。咁但係 你又知唔會好多，可能好多呢。 唔係㗎，我都話我而講過，所以我唔怕講。阿碌俾佢太太嘅家用，其實俾佢俾貨金佢太太嘅咋嘛。因為佢太太又鍾意打機呀，鍾意打機呀，阿碌就俾錢佢打機呀，你明白。咁阿嫂啦，我哋阿碌嫂啦，阿碌嫂點解會有錢呢，就將阿碌嫂你將啲道具賣出去咪有錢囉。咁對賣嘅。 咁 咁咁所以阿碌都要俾錢佢貨金俾佢嘅。咁真係貨金俾阿碌嫂玩一位啦，咁樣啦，都好老公啦。咁應該唔會好多，唔會好多都幾千蚊到啫，貨一個月係咪先。但咁阿碌都仲要交租㗎嘛。係咪先。 咁計啦，租。 五六千蚊一個月㗎碌交租。 要佢嗰度嗰區差唔多計計埋埋都應該差唔多 啦。要啊，一定要啦。 五千啦。 咁冇理由要呀，咁阿碌唔會咁望居，就係用佢張提款卡撳，即係港幣香港提款卡就喺大陸撳錢㗎嘛。 啱啊！喂，我啱啱头先你讲 啊，有咪先？咁啊，所以咧，咁啊，我平均一个月啦，就会嚟深水埗一次。咁咧就等阿碌咧就佢喺汇丰过钱同我行身，都要俾手续费，但系就俾几廿蚊啫。 如果佢有转数快，就唔使俾手续费啦。 阿碌唔会申请呢啲咁嘢噶 ，OK？ 啊 ，OK。咁咁我又收咗佢啲钱，咁我就会将佢啲钱变成喺兑换店咧就。轉咗去入佢個大陸銀行account。咁因為點解我會嚟深水埗呢，牛頭角係咪冇呢，牛頭角唔係冇，因為首先一深水埗個匯水會高啲。 高好多嘅。 高好多點，高過牛頭角啲。 因為佢你可能如果唱幾千蚊以上就一定深水埗底。你話一千幾百就梗 係冇所謂。咁樣第二呢，就因為呢我而家我喺深水埗我就搵到一間係唔收手續費嘅。即係譬如你用港幣換人民幣，將個人民幣匯返去你嘅微信啊、支付寶啊或者大陸銀行 account 呢都唔收你手續費，無論幾錢都唔收。而且匯率又會高啲，俾佢嗰個買入價即係買出價都仲會高嘅。譬如今日係 913, 今日又唔算好高喎。 今日係 913, 算但我幫阿碌對呢，我係對915。多兩格。OK, 咁即係兩方面又慳返啲手續費啦，又慳返個匯率又高啲，咁所以我就會定期嚟啦。咁除咗今日除咗幫阿碌對人民幣，我自己今日我自己都對。我今日唔多，我預咗將來6月8號啦 ,6 月8號或者6月9號啦，好似係6月頭啦 ,OK。 係喎，講返我哋個賭注喎，幾多號做截止呀，提一提。 6月頭啦 ,6 月8號，其實唔知啲8號定9號㗎嘛。 15號啦。 我係15號。 我係中間啦。 我係15號15號。 總之中間如果可以返到去。 係。 又唔使隔離14日嘅。 係啦。 就我恩仔爭你一餐。 係啦。 談鴨食海鮮得唔得，唔好談鴨血啦。 到達嘅到時先算啦，呢啲食嘅嘢就好死嘅啫。 喂，如果唔得就你請我。 打冇所謂，請埋你啲女都得。咁 冇咩女啊，我。 得啦，到時呢到時先算食嘅嘢咁樣，或者可以做養埋阿迪啦，都冇所謂㗎。你又唔識。 唔係阿迪會上去咩？一定上係咪？ 一定上。 我唔爆得嘅，屌你老母！我真系好得想爆，好乖喎！唉，算啦，我唔问咗阿的啊，我唔爆得啊！唉，不算啦，我唔讲呢样嘢。嗱咁样，我今日都自己私人，我都兑咗一万蚊， 一万。 其实我银行本身咧喺大陆银行咧，我都有千零二千。 哇，你又好，我冇晒钱，我剩翻十零蚊。 咁啊，我话而家我又一鸡嘢嘢。雞一雞零啲啦，或者雞左右啦，喺大陸銀行。 喂，我而家講下單搞笑嘢。 好啊， 我啲錢用曬啦，你知啊，我上次都問你。 知。 我五月二十號啊，我發俾個 friend 啊，發俾個老友，真係老友。發五個二啊，五十二我發唔到。 唔問聲 我真係發五個二。 我咪過俾你咯，你明我實有嘅。 哦，算啦，嗰個好 friend 嚟嗰個， 我實有嘅，你放心。咁我今日都對咗一雞。咁都九千几咪到咗我银行度啦。咁我係预咗嚟咩呢，我諗住六月头嘅消费係报复式嘅。我係諗住呢一雞嘢呢我一返大陆就洗晒佢㗎。係洗晒。我洗晒先返嚟㗎啦諗住。即係諗住係可能唔係话玩嗰一次㗎啦。 不过唔係啊，牛哥为你咁玩法一雞嘢你都係玩兩次半到嘅喎，玩唔到三次喎其實。 咁分分鐘三次嘅，咁我當然我要 多。你唔玩三次就難啦。 我仲會有啲，我仲會代。 咁就可以諗翻去我上個禮拜問你個問題。如果你去沙井玩，咪一定玩唔到三次啦。 我都未講呢個問題。 OK 啊。啊，其實好多嘅，你唔好明白。我一逐個慢慢講。 一雞嘢你預玩幾多次咁樣？ 我要玩兩次咯， 系啊，差唔多，你玩唔到三次。 如果兩次啦，如果兩次啦，咁如果三次嘅話，我都當然我會代定啲港幣啦，啊，比如是三次啦。我嗰個行程我係諗住咧，起碼兩笪地方噶啦。 邊度？ 珠海。 係。 深圳。 深圳同我一齊玩係咪？真係我真係要跟 你一齊玩。 係啊。 如果唔係同你一齊玩咧，我就環江。 我就唔係。如果你話環江，我都要去環江玩下噶啦。 咁就三次啦。 喂，我。点讲啊？喂， 咁我就会代多啲人民币，喂代多啲港币，我到时 系咯。我啱仔话，哇，即系好老实，同你而家做节目做咗几个月啦，因为疫情关系啦， 系疫情关系， 都冇谂到 继续做啊嘛， 都会。 O K， 咁啊，真系俾你影响到，真系想去环港见识下。 啊，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点样偷跳？点样有咩危险啊？加晒 呢啲下个礼拜讲得唔得咧？一阵我要拉布我哋， 唔系而家拉下开头拉拉先， 因为我哋出埋朋友咯， 一定要跟你去玩下先。 啊，阿碌话唔相信佢嗰集做到两集， 亦都点解咧？因为阿碌哥个报告 几好，啊， 搞到我一定要去走一转。 好，啊，多网友都系嘅，咁而且因为咧，点解话报复式嘅消费咧？即系除咗我之外咧，我已经有网友同我讲话。即係喺我哋討論區裏面，即係喺我哋個聊天室裏面呢，有一個成日淨係喺羅湖玩嘅，喺深圳玩嘅網友呢，佢都話想同我去珠海啦。 係咪我哋個 group?Alice,Alice,Alice, 咁佢都話佢都想啦。咁當然啦，仲有我哋跌膽啦，大的啦。大的就話佢好咗耐，我一復關就去㗎啦，唔撚諗。咁復嘛，當然啦，個問題係復關會點樣呢？嗱， 你搵唔搵翻啲茶嗰度个问题嘛？你复关啫。 系咁，到钱算噶啦，喂，我唔捻你噶啦，讲真坦白讲，靓唔靓佢其实冇，佢已经喺我嚟讲唔系个咩问题嚟噶啦。 玩咗先，搵下小龙女先。 啊，即搵咗小龙女先噶啦，或者咧，我哋可以都话啦。 你话小龙女后生都系靓女嚟噶嘛？系嘛？ 后生系靓女咯。 而家三啊 中女咯，喺我嚟个中女咯。 喂，我又咁讲啊，喂，讲开拉下布啊。 好啊。 中女都 OK 啊！ 我唔中意。 嗱，点解？即系我同啲网友讲下先。我话恩仔咧，今年就大约四廿零岁啦。 系咯系咯系咯。 咁中女嘅意思，你系咪觉得廿到问题系中女咧？ 廿八 就中女嘛。即系我觉得三十都系中女啦，当。 系啊，一定系啦。 咁如果一件茶，如果三十岁都细我一轮噶咯，细我十二年噶咯。 系啊， 我接受到。 我唔想接受咯，我都接受到，但我唔想接受。 但睇你俾几多钱啦？嗱，好老实，如果你话要我牛哥，你话要去到俾到珠海啲二千几、二千三系咪？二千五、 二千三、 二千三、二千五个亿嘅价咧，咁我梗系唔会揾个中女啦。但系你话如果我系恩仔出去disco 玩，或者识啲即系可能附近啲人识到啲网友出去玩，咁佢需要资助嘅。 嗯， 咁我唔介意。我搵个卅岁到，即系细我一轮到，细我十零。 O K， 咁我就资助下，可能俾翻 一两千两千楼下过亿我都肯嘅喎。 诶， 即系你得唔得？即系可能千 呢样其实基本上唔系话你嘅诶，佢、有个价呢份系喺啲 disco 啊、酒吧啊价嗰啲边有价嘅啫。 唔系我知，即系要唔系？如果佢要需要帮，即系佢，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系我会 你点同我？你点同佢讲？ 唔系咁嗰一刻，梗系唔会啦。即系佢之后会问你噶嘛。 啊咁你话你 喂，如果之后问我要我三千，我梗系大镬啦。 嗯， 如果佢系中女嘅，我梗系唔愿意啦、嗯。如果你话佢两千楼下，我都会俾咯。 你预三千都得啦， 我知，即系你刁民又你唔会咯，你唔会搵个三十岁要俾三千嘅咯。 会，如果咪有 disco， 我咪会咯。 咁但系你又唔玩 disco 乜嘢啊？ 唔系，如果我用我要，我唔而家唔玩，唔系代表我唔会玩啊嘛。即系譬如你有人嗌我喂攞 disco 玩，我奉陪噶，我都 即 系 有 奉陪噶。 有时我觉得搵茶你要睇下自己个情况啊嘛。即系我哋四廿零岁，你搵个三廿岁已经使你十鸠几年嘅，做得你个女噶啦。 系啊， 系咪先？你搵个三廿岁系咪做得你个女？ 走啦， 你更加添啦。 我就好唔捻中意讲我几多岁。 吓，不过我知道，如果搵个三廿岁， 我五廿岁以上噶啦。OK， 咁你系搵个三十？ 但我今年我呢十年咧未屌过一件女系细过廿八岁 嘅。嗱， 当然嗰个可能，譬如好似上三妹，佢而家已经廿八岁啦。但我喺廿八岁之前已经唔搞佢噶啦噃。 阿小朱咧， 小朱而家都好似廿三四嘅，系三四嘅。 唔系咁，我意思即系话，如果细个做得自己个女嘅，都 OK 够后生啦。 冇呢样嘢噶喎，讲真，我觉得冇乜年龄界限嘅。好啦 ，OK。 即系 咁，我眼仔可能个睇法同你 呢个问题咧，就其实跟住可以顺延落去你上个礼拜嗰个问题啦。 我个问题要再问你啦、 啊， 记唔记得问咩问题先？沙井凭咩？嗱、啊，即系你话阿张勤个表弟， 嗯， 喺沙井嗰度做话啲茶做经啲茶就好贵嘛？你话贵过珠海嘅一定，分分拍得住罗湖，起码三千或以上咁 多。 我就问，我你去咁远水嗰度，凭乜嘢收人呢个价？ 牛 哥，即系你系话系咪服务好好？ 首先一相对嘅啫， 系咪靓？ 因为相对 咁样，因为点解咧？嗱，我又想讲讲先，因为我就早几日前同我个老死附近的人食女王啊，只有我老死， 嗯， 就倾开啦。佢话 哦，搵日爆啊，佢啲嘢出嚟讲啊， 大把嘢讲，不过有机会再讲。 嗯， 咁佢又我就同佢讲，即系我哋以前我系十几年前，即系啱啱识你嗰期啦、 嗯， 最。可能二千年头我已经识佢噶啦，就有出嚟玩，佢就话佢直情提起我，佢话以前出嚟玩咧，搵啲茶，即系去卡拉 OK、斜 K， 其实有服务嘅，啲茶会 帮你，因为好多下有担食啊嘛， 会担嘅，而家系冇嘅，而家唔包担嘅，而家你边个场都冇啊， 撞走神咯， 系啦，以前其实基本上啲茶系听话好多， 越老系越易担嘅， 唔系，同埋就算以前讲紧十几年前，可能十个有八个会帮你担嘅， 嗯。 十几年前讲紧，即系 而家就嚟，因为要廿八岁以上先可以帮佢担。 而家就十个可能调翻转，十个有八个。 睇年纪啊，睇年纪，睇年纪。 即系可唔可以咁讲？牛哥， 睇年纪啊。 即系我个 friend， 我嗰个食女王 friend 觉得啱唔啱？ 我成日觉得睇，即系点样咧？系嗰件女几多岁？ 唔系，即系佢个资讯有冇错先？ 冇错， 以前 冇错，以前系肯担嘅。 以前系 以前光珠都肯啦，而家人当光珠啫。以前有高精噶嘛，有低精噶嘛，知咩高精低精啊？ 唔好记得你睇一睇。 高精系嘴巴嘛。咁低精唔使讲啦，除恩啦，系咪先？咁样咁而家边有高精低精啫？ 系啱， 系咪先？以前一啊，我哋喺沙井玩，一嚟 到 一嚟到佢嗰条女就要除嘴巴噶啦嘛， 嘴巴除低精又除 高精高精啫，高精啫，吓都要高精噶， 系先？系咪低精啊？ 高精。东味就光珠企就唔关事啦， 唔关事 ，O K， 唔关事啦，佢全程都带住噶。 啊，一讲光珠企又谂起我哋老友，不过冇开名呢次。 点解？ 我哋个最老友，费事人哋而家咁出名。 哦，好咯好咯，唔系唔讲啊，唔讲，唔、okay. 会讲嗰样啲咯。咁样其实讲翻靓凭乜嘢唔靓凭乜收咁多钱？点解要咁远去到沙井？喂，阿恩仔， 系 相对嘅。你喺香港，你而家讲先。首先我讲解释咗远先。沙井你认为远，但系讲真，如果你喺东莞做嘢，沙井系好捻近嘅。你喺长安做嘢，去沙井系15分钟嘅。 另外一个问题，牛哥，东莞长安啲厂都执得八八九九。 咁咪谂下你啦。其实相对噶嘛。咁香港人都唔系成日去沙井玩噶，唔系成日去罗湖噶。 反而香港人可能會去環江啊，去平湖啊咁樣噶。所以地點遠近唔係取決嗰條女得唔得嘅問題啊！記住啊，因為相對噶，佢未必係諗住做你香港人生意噶嘛，喺沙井，佢可能係想做，佢根本就係想做東莞嘅生意啦。 唔係咁，而家我就話個環境就唔同咗啲，你都知啊。 好啦， 就係啲廠係咪執得出啊？拜拜。 好啦，咁樣嘅女，喂，其實你作為一個經理，你係唔譬如你你要想物色一啲女，你係唔會諗佢靚唔靚噶，最緊要有，因為其實八貨係揀八客噶嘛，明唔明啊？ 明，但係 咁樣嗱，我呢間場個排頭就開3000，或者我呢間場排頭就開3500 ，OK， 係啦，我唔理你靚定唔靚，總之你跟到我呢，你埋到我堆，我帶你出去，咁你嘅價錢就係3000啲3500，唔代表靚唔靚。好嗱，當然咧有個好有一個好嘅咧，即係而家有啲分高低高矮啦。分誒3000或者3500啦，或者2500、3000啦。 我實咁啊，我覺得 嗱，香港咪先，香港咪先。 O K O K。 咁起碼咧，起碼都有樣嘢，我覺得高啲值啲嘅。你頂係呢一樣嘢嘅啫，人哋係唔會篩選過而話，話你啲咁嘅女過嚟我度邊有生意嘅，嗰個經理都唔會咁諗，最緊要有。 即係有女就得啦。 最緊要有， 唔係。 咁講咗，咁嗰件女唔得嘅女過嚟開3000或者3500，嗰個問你要唔要係你個問題喎、你可以唔要喎，你唔揀㗎喎。 咁嗱， 等於呢樣嘢，呢個大波一個大波一個高秀平，我幾靚都好，我都揀個高秀平㗎喎。 咁 你會屌笑鳩我牛肝賣呀，你把男人嚟喎，你嗰期女。但我係好撚鍾意㗎喎。咁嗰件女我話認為應該俾3500㗎喎。但嗰度都係3000嘅啫，即係喺珠海啊，喺珠海有啲好多 case 都係，我成日覺得，哎呀，我成日揀唔撚到女嘅咧，係咪啲女唔我揀埋啲2100啊、2300嘅女唔得咧？我成日先同你講，喂，嗌啲2600啊、3000嘅過嚟俾我睇啊，佢睇到我都唔中意喎。但每一次咧，2100嗰啲我最攞好嘅喎，因為2100嗰啲冇波冇性咧，人哋唔要啊嘛。 我想講下先。即係大陸分類，可能有啲網友都知道，所有地方即係以前你話即係東莞沖涼又成呢，所有分價錢點分呢？唔係分靚同唔靚，係分高矮嘅喎。 因為 得意喎， 因為靚同唔靚冇定律㗎嘛。好似你鍾意肥妹，嘩肥妹2100我都唔屌啊。都兩簡單。 咪我係唔係你等等先，我而家啲網友成日以為我恩仔好鍾意，我系中意靓嘅肥 妹， 有得即系唔系即系靓嘅，我系中意靓。 我无论几捻靓嘅肥妹 ，OK？ 你等等先， 我都认为2100，我都唔制。 即系嗱，唔系你唔好以为我系会中意肥妹嘅人。 嗯。 但系你话如果个张柏芝，我梗系中意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先？阿娇嗰啲我都中意啦。如果个包唔系咁黑，即系你明唔明先？我都系中意靓女嘅，即系瘦嘅 OK 嘅。 嗯。 但系同时间，如果嗰、那个肥妹系靓嘅，我都中意。你明唔明先？点解你嗱、 okay. 你阿刁文牛就完全， 我就完 全唔得，你系完全唔得嘅。 你2100都唔得，我觉得如果我就拣都唔。 即系分咗可能1800，你都觉得系 佢 一嚿嘢。即系你嗱，我明啦嗱。 一个物体。 你另外同我个嗰、那个附近啲人食女分一捻嘅，你系食极都唔肥人嚟噶嘛？ 系啊，我食。 咁你系嗰啲叫做撩瘦身型。 嗯。 咁我个 friend 都系嘅。咁我有一次同佢吹水就系倾咧，原来你哋呢种人咧。見到個肥，即係見到個女性，如果係肥嘅，你就覺得一嚿嘢㗎喇，你唔會睇佢五官㗎喇已經。 唔係我唔係嘅。 唔係即係你唔會搞囉，你明唔明 白？ 即係你對佢唔會有性幻想。 你要理解你以前嗰啲女呢，有啲肥肥嘅呢，我都認為佢靚嘅。 唔係你認為佢靚，但係你唔會搞佢。 唔會搞嘅。 即係可能佢摸曬衫都影係你唔會扯旗。 我都唔會扯旗嘅。 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係啦，可以咁講啦，可以咁。 但又唔係喎，我係中意靚女喎，即係我唔理你瘦。肥，你系个五官靓， 所以呢个相对咯，相对咯，有啲人系唔中意咁卵靓噶，我好多网友都系噶， 唔系咁， 佢净系睇一样嘅啫嘛， 睇一样大波， 越卵大， 呢个系死症嚟嘅， 越卵大又越中意， 呢个又系死症， 唔卵你嘅靓唔靓，我见过有啲网友哇，嗰啲女猪卵到啊，哇，我真系猪，我哋唔系啊嘛，系先睇过几件，都你咯，咪真系好过呢件10万倍， 系咁你， 但嗰件女哇，大卵过你个头， 即系啲叫咩啊？ 即係嗰啲叫做白客咩白貨咁樣咯。 所以冇相對㗎嘛，咁我解釋到你個問題。佢憑乜嘢收三千囉，佢憑乜嘢收三千五囉，唔係因為佢嗰條女值三千，係嗰間牆嘅價錢收三千，或者嗰間牆收三千。 如果嗰間牆，阿牛哥，如果我跟你去，或者你帶隊啦，或者你搞個團啦，你雖然冇搞團好耐啦， 咁你我打算唔搞㗎啦。 唔係，咁你帶啲網友去咁貴嘅場，咁全部都豬皮。喂，咁你點搞第二次呀？你搞一次。 喂，你記住，我每次出嚟搞團呢，我唔係為咗搞團㗎喎，其實。 即係你為咗自己玩。 唔係，我為咗做節目㗎喎，我睇住你哋㗎喎。咪先，即係前節目主持人，唉，都咁講，阿牛你唔好成日逼啲客逼啲網友揀女啦，我成日我以前都有㗎，以前都有呢件啦呢件啦好啊呢件，你做唔坐件女咁今晚點算啦，我都好似皇帝唔急太監急，咁玩耐咗我就知啦，我需唔需要呢，我需唔需要話叫你快啲揀啦，我即係話我自己頂籠頂曬籠就點樣呢，喂睇咗三輪咗喇喎，我諗你再唔揀呢就每況月下㗎喇喎，我講咗我就唔會講第二次㗎喇。 咁啲網友通常呢，即係以我經驗啦，現緊你玩嗰啲經驗啦，男人就貪心㗎嘛，梗係想越睇得多，想睇 其實好多鑊㗎，其實下一個好搵多鑊㗎喇， 即係我想睇一萬個之後我揀返第一輪第一個， 係呀， 通常 都 係咁 樣，係呀，睇，因為最撚衰就第一輪太撚靚㗎，其實真係咁樣樣喎，真係咁樣喎，佢唔同澳門喎，澳門呢第一輪俾雜扒你睇喎，哇咁你跟住驚呀，跟住會揀啲因為第二輪你話咦好咁多你會揀喎，澳門就咁樣㗎，新大陸唔係喎，佢一嚟第一輪就因為第一輪係自己個女嘅，佢咪如果你係熟下嘅話，佢咪揀呀，揀曬啲最好嘅女嚟俾你先咯，但你一唔揀，跟住其他媽咪呢，因為其他媽咪好嘅女都俾咗佢嘅熟下啦，咁你睇嗰啲咪唔得囉，咁你會覺得哎呀越睇就越差，越睇就越差，差到尾，即係而且佢哋睇個樣係睇樣嘅話，仲死得快，因為係人都睇樣嘅，係我嗰啲好啲，我都有睇身材嘅。 唔係，我有 睇身材。唔係，咁其實幾厚呢，可能越厚呢就越呢女越我越鍾意嘅。 喂，我想再講下牛哥，還點都係。 所以相對㗎，所以嗱咁而家我解下先，你想問問題嘅之前你我而家解唔解釋得到你，你唔好理啦。你解唔解釋得到解唔解釋到你上個禮拜問個問題先。 基本上都解釋到。 係啦。希望網友都明我講 咩。你話港女我有少少意見想發表一下，即係分享一下啦，唔好話發表。 講埋呢度有緣啦。OK。 喂，而家即係真係近呢十年八年，啲整容太發達啦，揀樣其實啲樣揀嚟揀去差唔多，其實冇意思，我覺得牛哥。嗱，我而家即係有啲新體驗。即係同大家網友分享。 哦，你講咗我下個禮拜想講嘅嘢，得啦，唔緊要。 你下個禮拜又想講呢啲咁咩？咁巧嘅，冇夾過喎，同你。 因為兼職嘅嘢咧，嚇、啊、一日有一個係做美容啊嘛。 哦，咁樣。 我會諗一諗嚟講，跟住出大碌噶嘛。出大碌，我諗諗嚟講。 咁使唔使我而家 問咗先？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分享一下，就係話，如果而家啲網友仲停留喺揀樣嗰個年代咧，即係我都係爭啲。而家玩咩咧？如果以我而家揀啊，即係我分享。我揀佢個表情，我搏佢淫蕩、 okay， 即係你明唔明？即係我睇佢眼神啊。 好， 嗱，你整容可以整到樣好靚，隻眼可以整到好大，但你個眼神你冇得整嘅。 OK，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你呢樣咧就可以唔係近啦，你同阿空少玩法差唔多啦。阿空少咧，佢最緊要咧，幾靚都好啊。佢睇個佢睇女咧，最緊要有笑容。 即係我唔係笑容， 唔係我知你唔係笑容，你就眼神啊嘛。阿空少就中意笑容， 佢淫， 因為佢覺得，喂你入嚟笑，喂你都唔會太差啦，你唔會覺得自己逼夾硬即係逼自己做噶啦，你 唔係㗎，可以假笑嘅有時。 唔係佢笑嗰睇得出嘅，真笑，即係佢真係好開心咁笑啊，真係好樂於做呢一行咧，佢個笑容係唔同啲嘅。 我咁樣 ，OK， 多樣嘢， 起碼阿空少好中意，好中意呢樣嘢就等於你好似睇眼神或者睇 有 感覺， 即係好老實。咁你話我恩仔，咁我梗係唔會話揀個好豬扒嘅。即係你都識，知道我識嗰啲，我揀親多數都唔會好豬扒噶啦。即係你明都係叫都係屬於靚， 但可能大波你都系大波嘅，如果大波人， 嗱我又唔系大波人喎。 你大波人，屌你啦！ 我梗系唔系啦， 屌你谂死紧咗嘅， 好多都 你死紧咗嘅。 我唔系，其实你嗱， 屌你谂搵啦，嗰啲又 先， 未 如果你话要我同你 說，你玩咗几年，你个捻样屌你！ 而家我同你讲翻，唔系我系中意，好捻难遇到。其实中国人啊，华人啊，啲女仔好捻难大波啊，其实。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点解你话你啲网友有时会中意大咧？ 你湖南湖北嗰啲屌，真系屌你得天独厚啊！你上海嗰啲得天独厚，你最閪就最閪就系，因为我哋广东嗰啲零舍细咁解咋。 嗱，即系你， 所以点解嗱？你又解释到点解我中意读广东人嘅？你明唔明啊？其实根本就是、根本就基本上就系、是，除咗语言之外，根本就系个身材我都中意。 我咁样， 你明白系咪先 ？OK 啦，咁样。解答到你嘅問題啦， 解答咗先啦。 咁啊， 仲有其他問題，下次先。 好啦，下個禮拜先講下環江嘅兼職咯。 好， 好，拜拜。